早知春梦终成空，莫如当初不相逢，恨重重怨重重，人间最苦是情重，一步步追不回那一人影。

身躯已枯萎，为爱往前飞，尽管寒风冷心扉，尽管路途太遥远，所有危险自己背。我只为你，不再为谁，生从此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谢，日复一日，痴心徘徊。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